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总的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出行安全。明天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闷热，提醒您要加强防暑降温。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81传，记述的是廉颇蔺相如列传。本篇为合传，以廉颇蔺相如为主，并记述了赵奢父子及李牧的主要事迹。司马迁写蔺相如为人勇智忠三者集于一身，廉颇的负荆请罪为司马迁所敬佩。廉颇蔺相如列传反映出了司马迁怎样的历史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我们邀请语文特级教师何杰为大家详细解析。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周六品读经典亲子同行系列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请北师大二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何杰老师来给大家呢解读史记。我们来看史记当中的第81卷廉颇蔺相如传。刚刚给大家说了完璧归赵哈，这个故事其实大家都知道了，但是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的争议 讨论 、可能一直在现在也都有啊。 对， 您说的这种种大家的疑问，您思考的结果是什么呢？ 应该说呀，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古今中外，你看包括司马光啊，包括杨时、王士珍啊，包括当代很多学者啊，他们的想法呢都是值得尊重的。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然后呢谈他们自己的理解。他们的这个理解呢，从某些意义上看呢，也都有他们各自的道理，都有他们各自的针对性。会谈我自己的看法，这里面有我教学的目的，就是我通过引导学生思考这些问题呢，主要是训练学生的一种思维。当然同时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呢把这个事情想清楚。结论呢不一定说是非得要接受啊，这个供大家参考。但是这里边的这种思维的角度和思维的方式呢，我想可能更值得在这里面去探讨。这是我谈我今天这个看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初衷。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呢？蔺相如完璧归赵，他是不是莽撞，是不是鲁莽啊？我们来怎么看呢？我觉得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不妨把这个问题给它拆解一下，拆成3个小问题。第一个小问题就是，面对强秦，是不是只能隐忍，只有认输这条路？ 第二个问题其实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蔺相如为什么能够成功，他是事先都算计好了呢，还是见机行事的呢？我个人觉得他是有思考的，待会儿从这个司马迁的这个文本当中我们来做分析。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要去思考，不管后人怎么评价，事实上司马迁是非常的赞赏蔺相如的，而我们再提完璧归赵这个故事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也对蔺相如是高度赞扬的。为什么大家会赞扬这个蔺相如？为什么司马迁会赞扬这个蔺相如？这个可能是我们读史记更需要研究的这个东西，这可能对我们今天是有价值的。 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八十一传记述的是廉颇蔺相如列传，本篇为合传，以廉颇蔺相如为主，并记述了赵奢父子及李牧的主要事迹。司马迁写蔺相如为人勇智忠三者集于一身，廉颇的负荆请罪为司马迁所敬佩。廉颇蔺相如列传反映出了司马迁怎样的历史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我们邀请语文特级教师何杰为大家详细解析。 那我们从第一个问题来看哈，面对强秦只能隐忍吗？ 既要有一种气节，同时在战略战术上我们要灵活，这是一个统一的问题。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去想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完璧归赵啊，是不是仅仅为了这个赵国的尊严？因为很多人包括前面司马光这样的学者都认为说，你这样做你会给国家带来危害，你那个是虚荣，你那个不是尊严。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面对强秦是不是不能激怒，只能隐忍？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们不以主动激怒他，但是一味隐忍同样是行不通的。就是狼要吃羊，他总要有理由的，对吧？你这次让他下次还要来，那中国历史上一味隐忍最后引狼入室的例子太多太多了。事实上呢，秦国提出来以诚易毕这个邀约，按照我们今天说啊，叫邀约，我要跟你做生意，那有试探赵国的意思，其实也就是想看看赵国的君臣有没有勇气来面对秦国的这个挑战， 想看一看你的底线在哪。 对对，事实上你看古今中外的两国强弱之间的这个斗争，其实都是一个试探对方的一个过程，对吧？没有必胜的把握，那他就不会轻易开战，试探试探，因为他也没有绝对战而胜之的实力，后面待会我们会说到这一点。因此说啊，赵国上上下下他不想开战并不等于怯战。自古啊，燕赵都有慷慨悲歌之势，就是燕赵两国啊，实际上始终在面对强秦的时候一直在反抗。在这一点上说，不是在那六国当中赵国还是很光彩的一个形象。 那也就是说，正因为他们有了这样的历史， 对， 让秦国其实对他还是有所忌惮。 对对对，实际上你看最后啊，就是当时呢宋朝啊，苏轼的父亲苏洵写过六国论，就提出来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必在陆秦，说陆秦的主要是韩魏楚这三个国家，而赵和燕这两个国家其实当时就始终在对抗着秦国，在历史上赵国的形象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秦王呢其实就是想试探你行不行。这个有的学者说能不能出现互惠互利的局面，那互惠互利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秦国是虎狼之国，你怎么不得罪他，怎么不驳他的面子，他都要吃人。所以保护赵国利益和不得罪秦国之间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所以面对以诚易毕这种挑衅，要么牺牲赵国利益，要么就得罪秦国，没有选择。那要保护赵国利益怎么办？只有抗争。赵国这个做法其实也是在给其他诸侯国看，只有我赵国敢于和秦国抗争，我们有这个勇气，其他国家也才敢跟你赵国结盟，否则的话你这么弱小，其他人也不敢跟你结盟啊，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回答我们说第一个问题，面对强秦不能够隐忍，只有奋起反抗，只有完璧归赵。因为这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尊严，说为了面子，还真不是， 其实往深处说还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当然反抗的形式有很多种，能不动刀兵就不动刀兵，但是外交上的抗争是绝对必要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蔺相如这个做法不仅仅维护国家尊严，其实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很好的策略选择。我显示出我赵国的力量，有的时候反而让秦国不敢开战，那么这一不敢开战其实也就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了。 因此这个完璧归赵应该相对来讲也换来了一些和平时间。 对，事实上最后还是换回了一些时间的哈。 关于完璧归赵，何洁老师给我们提出了三个问题。首先，面对强秦只能隐忍吗？何洁老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蔺相如为什么能够成功，原因在哪儿呢？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请北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洁为大家来解析《史记之廉颇蔺相如列传》，欢迎继续收听。 这个蔺相如他为什么能成功呢？就是前面我们说的这些学者啊，都认为啊，蔺相如过于冒险了，包括这个清朝的王士珍先生，他们都说这是天意。这些分析啊，都有一定道理。把这些分析放在一般的外交事件上，它道理上还是说得通的。但是呢，我们还要具体的分析蔺相如在当时那种条件下他是怎么成功的。这个其实是我们语文课要关注的。在司马迁的叙述当中，我们要找到当时的具体的情境，然后发现当时的具体的条件，这就是辩证法。事实上当时完璧归赵啊，它是有特定的条件的。蔺相如对出使的目标说的是什么？诚入赵而必留秦，那这是上等结果，对吧？有十五个城池比那必管用，这是上等的。诚不入，臣请完璧归赵，这是中等的结果。最低的目标是什么呢？不与秦国开战，那怎么能够不打呢？一味的示弱讨好是做不到的。 这一点应该是蔺相如在出使之前就想得很清楚的。 对，我不能示弱讨好，所以我最低的结果就是保住赵国，我们不开战，但是我们不能避战。诚入赵必留秦，完璧归赵不开战，其实这三条都不太容易做得到。而蔺相如可以说他实现了这次出使的中等结果，没有他的勇气和智慧他是做不到的。所以呢，不能说他是天意，他是真的算计过的。 这个里边包含了蔺相如什么样的一个精算？ 首先精准的判断了秦王的心思，这个秦王一定就不会给你成，因此我一定要有一个时机，我要把这币给抢回来。因为我到你那儿去，我不把币给你不行，我不能说先给我成不由得我了，对吧？我这币肯定要给你，那我怎么把这个币给抢回来呢？ 再拿回来呢？ 哎，他充分的利用了秦王的好奇心和贪婪心。史记里记载了，哎呦，这个秦王一看这璧来了以后可高兴了，太好了，这你想他才不管十五城的事呢，我得到了，你看乖乖的来了吧，我说来你来了吧，你看看你们，然后还大家都看，秦王是很兴奋的，沉浸在这种幸福当中的。哎，这个时候你看蔺相如很冷静，他在秦王兴奋幸福的时候跟他说必有瑕，这秦王呢好奇，瑕疵不好看呢，是哪儿呢，对吧？你看那我给你吧，对吧？应该说这个秦昭襄王啊其实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君主，在秦昭襄王的任内秦国真正强大起来了。但是呢，他再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君主，他也是人，他认识也有盲区。哎，蔺相如就抓住了他的这个盲区，抓住了他的好奇心，抢回来以后，蔺相如拿着这个币怒发冲冠呀，面对那个柱子我要撞这个币，然后我要撞头，我要死，对不对？这个时候前面秦王是好奇心，看到蔺相如以死相拼的时候，秦王的贪心起作用了，他不想让币毁了，因为他其实也算计着，我不吃眼前亏啊，我把你哄住，对不对？反正你人在我这儿。他就觉得这个蔺相如怎么，你怎么可能真的跟我这拼命呢？你撞死你就撞死吧，我关键我得把那币保住。所以等于说秦王在这样的一种心理下想，我就假意送城吧。同时呢，他还答应蔺相如斋戒五日， 蔺相如正好借这个机会就把璧给送回去了。 嗯， 所以蔺相如这个时候根本没有想着要保自己的命， 对， 他就是想把璧给还回去。 嗯， 秦王死活没想到这么一个使者就敢这么戏耍我，他死活也想不到。嗯， 但是接下来的结果蔺相如肯定也会想到，那你这儿把这个秦昭襄王给耍了，那能干吗？ 对呀，哎，结果秦王最后还避礼而归之，还送他回去了。 对， 对不对？哎，这恰恰是蔺相如他的算计的地方。他说了一番话啊，秦自穆公以来二十余军，未尝有奸明约束者也。臣诚恐见屈王而复赵，故令人持璧归见至赵也。且秦强而赵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立奉璧来。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于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臣之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救汤祸，唯大王与群臣熟计一之。你们秦国自从秦穆公二十个位君主了，没有一个说话算数，知道你会欺负我们，你会骗我们，我呀我就让人家把璧给送回去了，从小路到赵国了。秦国是强国，我们赵国是弱国，您要真想要这璧，真想哎，您拿城来，您就派一个使者来，我们马上把和氏璧给您送来。凭着您这么强大的国家，您先把十五个城给我们了，我们怎么敢留璧？我现在想看看你是不是真想交易，这是第一个。然后接着他说，我知道我欺骗你，我该死，你让我进油锅吧，对吧？嗯，他就是在想向秦国表明，我视死如归，我们对你秦国绝不屈服。有人可能就会说那蔺相如你这么做，这个秦国就是把你杀了，秦国就占着道义上风了，你骗了我了，你们的使臣把我骗了，我杀了你，我不但杀你，我还要打你的赵国，你们这国家就不讲信义啊。有人会这么说，对不对？嗯，但是这种说法他往往忽略了秦王后边说了一段话。他秦王后边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不如因而后遇之，使归赵，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也。现在我把蔺相如杀了，我也得不到和氏璧了，结果让秦赵之间关系还破裂了，不如我好好待你，我让你回去，你赵王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和氏璧的缘故你来骗我呢？注意啊，这段话他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呢？司马迁是在写说左右欲引相如去，音乐秦王是在这时候说的。这个秦王底下的这个部下已经气坏了， 嗯， 太不像话了，就你这么欺负我们秦王。所以秦王这个话是对他那些愤怒的臣下讲的。 嗯， 这个秦昭襄王啊，他其实脑子很清楚，他一看赵王肯定做了充分准备了，否则的话他怎么敢因为一块和氏璧就跟我对抗呢？你蔺相如一个患者令的舍人你就这么英勇，这会还有廉颇呢，还有那么多的慷慨悲歌之士呢，可见赵国并不怕我。现在呢不是绝秦赵之欢的时候，打赵国没有必胜把握。那既然如此啊，说实话我这么强大，我丢点面子吧对我无损，对不对？哎，让你赵国欺负我一下，你看你们赵国多像话， 嗯， 欺负我了，我今后打你我还有借口了。你们这么欺负我，你看我多仗义哈，你看我多好，对不对？我对你们的臣子，你这么欺负我我都忍了，他还占了道义上的上风了。 嗯， 所以实际上他这么一算计啊，他不吃亏，今后我打赵国 我有借口， 我有借口了。哎，事实上后来他还真就打了， 嗯， 打了几次还真就打赢了， 对， 还真是这样， 有两战是吧？ 哎，后来打了两仗。 嗯， 所以这就是当时秦王放走这个蔺相如的这个原因。 所以说其实秦王他是经过一番考量的，而且也是基于秦王刚才您说他也是一个有为之君， 对， 他的这番考量其实也是可能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来去考量， 对， 正好应合了这个蔺相如可能前期对他的一个分析的。 对对对对，但这些东西呢司马迁他自己不会写， 没有写， 但是我们要从这个司马迁的这个选材， 嗯， 他的技术 我们要去分析司马迁为什么这么写，写这个说明什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清楚当时这个蔺相如的算计。实际上就像您刚才说的，蔺相如把两国的实力、战略的形势、双方的目标、各自的底线以及对手的心理状态，蔺相如都已经计算在内了。这所有的计算当中，我觉得有一点我们要讲明白的是什么呢？蔺相如没有把自己的生死 放在里面， 他没有算这个，但是他算准了一点，就是不管秦是不是得到璧，秦赵之间打不起来。这个司马迁在写史书的时候，他先介绍廉颇，有攻城野战之功，有大将之风，赵国有此良将，这就是底气。蔺相如他是也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只要完璧归赵，他的使命就算完成，策略就算成功。秦亦不以成与赵，赵亦终不与秦璧，这一句其实就写出了双方在外交争斗上各自没有什么损失。作为争斗的发起者，秦国没有得到争斗的预期效果，实际上秦国就失败了。那么司马迁这么写，初步写出了蔺相如的勇敢，为了国家主动请命停斥秦王，面对强权时的大勇大智，是不辱于诸侯。司马迁写这段话的时候没有做任何评论，但是对蔺相如的心理神态加以了细致的刻画，又通过写出使前君王们、赵王们的两难，出使时的危急，面对秦王的冷静，就写出了这么一个可歌可泣、大智大勇的人物。司马迁对这个人物的赞赏啊，一语笔端。 我记得前几次我们在品读经典的时候，您说司马迁的他的一个写作风格， 对， 他往往是不写什么评论， 对， 只说事儿， 只说事儿。 但是你从这个事情当中，你就自然看出来， 哎， 他最后的评论是什么？ 对对对对，我们看出来他的这个他的写作风格，这是史记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写法，很值得我们品味。 详解了一遍完璧归赵，从多样的角度分析理解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完璧归赵之后呢，两国暂时没什么事儿了。 对， 那么接下来既然是一个强国和一个弱国， 对， 终归会有那一仗的。 对对对对， 我们要说一个重点的事件，那就是渑池之会。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呢来品读这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妙贤舍人。赵惠文王时，得楚河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谓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义璧。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与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期。欲勿与，即唤秦兵之来，既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患者令妙贤曰：“臣舍人蔺相如可使。”王问：“何以知之？”对曰：“臣常有罪，切忌欲王走焉。”臣舍人相如指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欲曰：“臣常从大王与燕王会敬上，燕王私握臣手曰：‘愿结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谓臣曰：“夫赵强而燕弱，而君信于赵王，故燕王欲结于君。 今君乃王赵走燕，燕未赵，其势必不敢留君，而恕君归赵矣。君不如肉袒俯俯至请罪，则幸得脱矣。臣从其计，大王以幸赦臣。臣妾以为其人勇士，有智谋，宜可使。于是王召见，问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请益寡人之弊，可与否？相如曰：秦强而赵弱，不可不许。王曰：取无弊，不与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弊，而赵不许，屈在赵。赵与弊，而秦不与赵城，屈在秦。君之二策，宁许以赴秦去？王曰：谁可使者？相如曰：王必无人，臣愿奉陛王使。城入赵而必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赵王于是遂遣相如奉陛西入秦。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陛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相如是秦王无意常赵城，乃签曰：陛有瑕，请旨示王。王受陛，相如因持陛确立以助，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大王欲得陛，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强，以空言求陛，长城恐不可得，亦不欲与秦陛。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惜，况大国乎？且以一陛之故逆强秦之欢，不可。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陛拜宋书于庭。何者？言大国之危以修静也。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

详细的写这种秦国赢了的事儿，他不愿详细写，对吧？哎，那么他就把这两战作为渑池会的背景，体现了他的一个主观倾向。哎，他看重的事儿他要详写，他不看重的事儿他略写。 这渑池之会是在秦昭王28年，也就是这两战过后隔了一年。 对， 秦王怎么就又想着要交好了呢？ 对，战场上他固然打赢了呢， 嗯， 但是他又不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 嗯， 这个外交上他在讹诈一点东西，嗯，他有这么个意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想逼着赵王到自己这里来， 嗯， 要聊一聊。 嗯， 实际上要在这个战场上获得不到的利益呢，他想在外交场合上获得。 嗯， 他也曾经让这个楚怀王到自己那里去。 嗯， 对，都干过这个事儿。这个时候呢，赵国君臣呐，就有商量，这个赵王呢就有点担心，就不太敢去。 嗯， 然后我们注意啊，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是赵弱且怯也。”司马迁这么写，其实有他自己的思想在里面，就是说什么呢？他更突出这两个人的作用：勇敢善战的廉颇，足智多谋的蔺相如，两个人脑子都非常的清醒。你就可见呐，赵国君臣呐，上下一心，相互信任。 如果有廉颇、蔺相如，但是赵王不是这个赵王的话，他要是不听的话， 那也没办法， 也没有办法。 你所以你再回过头来，你看楚国就很明显了。 嗯嗯， 秦国让楚怀王去，屈原就劝楚怀王别去，楚怀王就是不听。实际上在这里边两个这个列传一对比啊，你就能看出来了， 嗯， 赵王是多么的清醒，司马迁的态度很明显。楚怀王要去，他说法叫奈何绝秦欢，就是要迎合秦国去。而赵国为什么要去呢？不示弱，不示怯，一个是为了讨好别人去，一个是为了不示弱而去，心气儿就不一样。所以主客观条件不一样，最后的结果就是不一样。 嗯， 这个其实就是司马迁，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他不做任何评论，他就在去写，读者要两边一对比，只能看出来司马迁对这两位君王的态度。廉颇、蔺相如固然可贵，赵王肯听啊， 所以说也成就了廉颇、蔺相如在历史上的这个成就哈。 对，你看后来啊，蔺相如去世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就是赵惠王的儿子的时候就不被重用了，用的是谁呢？用的是赵括。实际上是司马迁想通过这个事想告诉读者，这就是赵国失败的原因。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绝曰：“王行，夺道理会遇之礼毕，还不过30日。30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赵王走了，蔺相如跟他去。这个后面有渑池会，这不用多说了。廉颇把他送到边境的时候，跟赵王做了一个诀别。 嗯， 说您去，我估计着。您大概30天能回来，您要30天不回来，请让我立太子为王。意思是什么呀？我们立太子为王，等于说你就不可能再挟制我们了，你挟制我们的君主，我们已经有君主了，你再挟制我们不行了。说实话，这个话只有廉颇来说，这是干预国政啊。这就跟大王你说了，大王你要去，你死了我替你立皇帝立君王。 嗯， 这个话不得了啊，这话是很遭忌的话。当年岳飞老喊着迎请二弟还朝，就遭了高宗的忌啊。可是廉颇不怕遭忌，他说这些话就是一心为公。所以为什么廉颇能够负荆请罪啊？ 胸怀， 胸怀啊。这蔺相如固然宽宏啊， 嗯， 廉颇的耿直，这份忠诚， 嗯， 更让人敬佩啊。正是他的忠勇一心为公，他才能说出来这样的话。那么他说这番话赵王还同意了，你就又可见赵王之宽厚，君臣之间相互信任，这才能上下同欲啊。司马迁就通过这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把君臣之间的这份肝胆相照给写出来了， 就是他最后的那个历史观吧。 对，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廉颇能够负荆请罪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司马迁这么赞赏廉颇和蔺相如的原因。 嗯， 反正我有时候读这段话的时候，我真的是哎呀非常感动。这个换个人谁敢说这个话呀？别人不敢说， 这个君主还能听， 嗯， 这点真的挺不容易的。 嗯，那么接下来呢，在渑池之会上呢，有一段描写，我觉得特别的生动， 哎，非常生动 啊！你看， 你来我往的那种气势。 赵王，请。 秦王， 请。 请 来。 赵王，本王听说你甚喜乐声，不如奏瑟一曲。如何？好，拿瑟来。好，真是好。 我秦王帝之28年，王与赵王会饮渑池。令赵王鼓瑟，视为史记。 此等小事，也要写入秦史吗？ 启禀秦王，我赵王听说秦王擅长奏乐，请允许外臣为秦王捧词。 看架势，你是在逼寡人。寡人不高兴，不急。 秦王若不讥讽，臣与秦王不过5步之内，臣立刻谢见秦王。大胆！ 你看啊，两个人正喝酒呢，喝挺高兴。这个秦王就是说，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 嗯， 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你看这词儿，令赵王鼓瑟，命令赵王鼓瑟。 对， 你看这是在欺负赵王啊！可是你要注意啊，人家赵王是鼓瑟， 瑟是一种乐器， 哎，古琴，非常高雅的。你看蔺相如干嘛呢？蔺相如说的是：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琴声，请奉盆否秦王以相娱乐，就给你瓦盆啊，酒罐子，你浇一下， 就是装水装酒的那个。 对，你说这乐器打击乐啊，这当时啊，这何等低俗的这么一个东西啊！人家是鼓瑟哈，你这咚拿酒盆去，这就在侮辱秦王了。所以秦王怒，不许相如前进否？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讥否，相如说：“5步之内，请得以敬阙见大王矣。”要拼命啊！ 击一下吧， 敲一下吧，当敲了一下。哎，然后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讥否。哎，你看我也记下来，外交上没输， 没输。 哎，双方又争，请赵以15城为秦王寿，给15的城池给秦王祝酒。蔺相如更不客气，15城给你没问题，请你们拿咸阳给我。祝酒，拿首都给我们，就是嘴上，所以为什么说他一口舌之功啊？这嘴上也真不客气，对不对？赵国在外交上就没有吃亏， 这几个来回都没有输掉。 哎，对对对对对，背后是什么？弱国无外交啊。 对， 背后司马迁还写得非常清楚：赵义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廉颇在边境上。孔子曾经讲过这个话，他说：“文士必有武备，武士必有文备，文武兼备。”保住了赵国的这个尊严，保住了赵国的利益。渑池相会，这个蔺相如立了大功。 所以回去之后呢，他拜为上卿，跟廉颇应该是左右。 对，位在廉颇之右。哎，在先秦时代，右是尊的，所以他这应该说他是比廉颇要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廉颇就很生气，是吧？然后就中间就闹别扭，最后这个蔺相如来躲着他等等，最后负荆请罪。 廉颇作为战国后期的名将之一，司马迁并没有在他善于用兵的事儿上琢磨过多，而对于负荆请罪却做了细致的描写，这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呢？品读经典，亲子同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整个廉颇蔺相如列传当中啊，司马迁其实对廉颇善于用兵的事儿写的并不多， 他重点写的是什么呢？重点写了负荆请罪这个事情。 嗯， 这么一个赫赫战功的名将，没有写打仗，重点写他这个负荆请罪。其实这里边就体现出来了这个司马迁他对历史的看法。廉颇对蔺相如不服气，哎，闹情绪，显得有点狭隘，对不对？但是一旦廉颇认识到了错误，一旦廉颇听到了蔺相如出以公心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这个话，这个廉颇马上就肉袒赴京前去谢罪。可以说这是一个比上战场杀敌需要更大的勇气。 对， 这个司马迁呢，其实就用这个故事啊来告诉读者，廉颇之所以能够成为名将，之所以他能够为人们所敬仰，就是因为他一心为公，可以克服自己的狭隘，可以克服自己对利益的追求，然后先国家之计。在这一点上说，司马迁对廉颇高度赞赏，也正因为这样，负荆请罪这个成语就成为了后人经常来用的典故，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这种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很早很早就流传下来了。司马迁写的很多传呢、啊，都是很多人的合传，有时候呢，这些人合传之间呢，没有太多的联系。但是在廉颇蔺相如列传当中呢，司马迁其实就通过廉颇把后边的很多人呢，他给串起来了。事实上廉颇到了晚年的时候又不被就新的赵王重用啊，所以才会有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样的感慨，也是写出了这么一个忠勇之士啊晚年不被重用，对他是深深的同情。他在太史公约里面这么说啊，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隐蔽逆著，急斥秦王左右，事不过诛，然事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身敌国，退而让坡，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司马迁认为蔺相如这个人呢，忠、智、勇三者集于一身。在这个司马迁看来啊，知道死要去勇敢，他说并不是死了这个事儿难，而是面对生死的时候你该怎么做，这是很难的， 选择最难。 哎，你的这个选择最难。可以说在秦弱赵强的这个背景下，蔺相如能够和廉颇在一起为弱的赵国争取最大的利益，这一点是司马迁高度赞赏的。那么他这么写其实也是又写出了他对历史成败的一个看法。很多史记的作品他都是这个特点，就是司马迁极力的描写弱赵的小胜。其实你仔细想想渑池会， 小胜 不就击、哎、个不就击个否了对吧，顽皮归赵不就逼给留下了吗，其实就是小。实际上赵国经常有大败，两万人没了，十城没了，经常有大败。但是司马迁极力的写弱赵的小胜，其实是为了展现他的历史观。什么历史观呢？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像他非常赞赏像蔺相如这样的人物，不畏强暴，面对强秦敢于拼争。哎，司马迁写记当中写了一系列这样的人物，可以说这些人物身上极具中华民族的这种色彩。其实我们的民族是有血性的，有时候我们经常讲我们中国历史，有些人说历史上要英雄，其实蔺相如这样人就是英雄。他们面对强大的秦国绝不退缩，大智大勇来为国家争取利益，这点是非常可贵的。司马迁写了这样的人啊，这是司马迁的第一个史观。那第二点呢，他在写这个蔺相如廉颇的时候呢，其实仍然有他自己的想法在里边，就是什么呢，就是写出了一种君臣上下一心，臣子尽忠尽智，用仁义德行来感召天地。若赵能有这些小胜，都是因为君臣一心，君能用人，臣能够尽忠智，就是让自己的忠诚和智慧得以展现。 赵惠文王能够任用廉颇、蔺相如，这就是在强秦面前能够保证赵国利的一个原因。事实上呢，等到赵惠文王去世之后，赵惠文王的儿子赵孝成王登基以后，就不再听廉颇、蔺相如的话了，就任用了那位纸上谈兵的赵括，导致元气大伤。赵括的失误就在于什么呢？赵括只懂兵书之说，不懂战争的残酷。相对于赵惠文王呢，赵孝成王呢也很年轻，不知深浅，不知道去信任这些忠臣良将。赵括呢又只知兵书，不知变通，更不懂得战争和军队管理的规律。哎，这是君臣对一块不失败才怪呢。 刚才我们说君臣一心让这个弱小的赵国偶有小胜啊， 对对， 但是一旦说君不能当好君，臣又不是一个贤臣的话， 对，君不君臣不臣， 那两相凑在一块那就只有 失败。 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八十一传记述的是廉颇、蔺相如列传，本篇为合传，以廉颇、蔺相如为主，并记述了赵奢父子及李牧的主要事迹。司马迁写蔺相如为人勇智忠三者集于一身，廉颇的负荆请罪为司马迁所敬佩。廉颇、蔺相如列传反映出了司马迁怎样的历史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我们邀请语文特级教师何杰为大家详细解析。 读这个史记的时候呢，语文老师们有时候我们往往去引导学生去思考这里边的人物形象啊，是从语文的角度来讲的。但是史记呢在历史学界呢地位非常非常的高，司马迁被称为史圣，其实这里面也有他对历史的这个思考，只不过司马迁很少，这顶多就太史公约讲几句，他很少这么大段的去议论，他就通过这些事儿来写他的对历史的看法。历史事件呢是怎么形成的呢？从历史趋势来讲，它是由人民推动的，这不用说了。但是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它往往是由事件参与者的能力和个性综合形成的。司马迁在写赵国君臣上下一心对抗强国的时候，充满了这种自豪感。在写到赵孝成王任用赵括导致这个兵败之后呢，痛心疾首啊。其实司马迁他相信事在人为，他相信人格和智慧合一是可以争取最大的效用的。秦国战胜赵国统一六国，从历史上看它是一个大趋势，但是在这个大趋势当中，一些具体的人和事要做好了，是可以在这个具体的大趋势当中适当的来延缓一些趋势，来让这自己的国家能够在目前这个条件下做到最好的。这个点其实是这个司马迁他一直相信的一点。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清醒的君主，臣子再好的人格和智慧也不能取得好效果。所以你看从他的那个屈原列传当中，还有包括以后我们会讲到的这个魏公子世家，就是那个信陵君，前面都写到了这一点，就是说君主的这种清醒的重要性。当然了，赵国呀虽然失败了，但是呢廉颇、蔺相如这些人的高贵的品质流传下来了，那么成为了中华文化当中最为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它告诉我们，可能我们个人没法阻挡历史的这个潮流。后来的司马光说这个蔺相如有点那个匹夫撼大树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不是说没有道理，但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是不缺少这种失败的英雄的。他们虽然说失败了，但是他们那种敢于抗争的那种精神，实际上也就是激励了后世一代一代的人去为心中的理想，为了国家的利益去以弱抗强。这个精神呢始终是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大勇。这个大勇不是匹夫之勇，而是忠智勇三者合一， 这也就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像完璧归赵啊、渑池相会啊、负荆请罪啊，这样的故事能够历代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原因，这也就是史记这本书啊极其有魅力的地方。 读史记历练我们的人格啊， 对，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思考你我他啊，终究是平凡的更多一些， 对是吧，我们可能也看不过命运，是吧， 对，我们可能也不会有说特别大的一些成就， 对 但不能说我们的人生当中就没有了那些光彩。我觉得那些光彩，那些精神上的一些财富，是从这些名篇里面可以吸取的。 有时候我们读读它呢，其实真能感受到我们民族历史上这些可贵的精神啊。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委屈，有很多的不满，我们也可能也做不到一些古圣先贤那么伟大哈，但是他们的精神确确实实可以感染我们，引发我们的思考，这就会让我们的生活就会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这也就是我们民族为什么历经灾难啊，最终又在走向复兴。 凝聚起来就是国家的力量。 对，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就给大家解读到这儿，感谢何杰老师。史记当中有很多特别精彩的故事， 是的 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一起分享里面的那些精华。今天的品读经典亲子同行系列节目就到这儿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每个周六关注我们的这个系列，我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 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